唱起那动人的歌谣，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梅山湖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古琵琶，那动人的歌谣。腾飞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，车来了绿草先生，是我们上林的好担当。东方飞腾的钢琴声穿过车站的长桥梁，留下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吉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 忘了自己的家，啊，

心儿醉了，啊，那儿喊的心

短暂，总有万语千